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呢有关辐射的话题。最近呢，在世界知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发表了一个调查结果。这个调查结果呢，确实证实了人如果长时间的以及呢低剂量的暴露在电离辐射当中，例如说呢，医院放射科的医生会加剧他们获得急性白血病的死亡率。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邀请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电磁与激光生物学研究室主任张成岗来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话题。张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玉龙好。 刚才呢，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个新的研究成果，确实呢，长时间暴露在低剂量的电离辐射当中的人会罹患呢，会有增大罹患癌症的风险。那么平常大家一说到辐射，都会担心的，例如说手机辐射呀，或者说家庭的 WiFi 辐射啊，以及呢手机信号塔的辐射啊，这种辐射和刚才我们提到的电离辐射是一回事吗？ 嗯，这两种辐射的话不是一回事。咱们刚才谈的一些包括 WiFi 还有电视一些发射塔这一类，基本上都属于电磁辐射这个领域。那么电离辐射的话，它是不同的辐射方式，它的很多高能量的粒子，包括宇宙射线，包括咱们拍胸片的一些伽马射线这一类，它呢属于电离辐射，这些的话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大一些。 嗯，为什么说同样都是辐射，电离辐射就会对人的身体有影响，而电磁辐射，我们已经听过媒体向大家宣传，包括您曾经也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各位分享过，说电磁辐射只要是它的剂量在国家限定的标准当中，都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呢？ 对，是的。这一块的话，利用这个机会，正好给大家把这一方面的一些专业性的知识科普谈一下。刚才谈到就是电磁辐射的话，它是通过电磁波来发射的，所以呢，在空间里边的话，它是通过场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也把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呢，那么手机实际上是和通信站，它两个都属于既发射又接收的这么一个方式。当它们的频率调成一致的时候，它们就相互建立起联系。也就是说，你把手机只要放在发射塔的这个电磁波的作用场范围之内，那么你来回走个1米、2米，是100米都可以接收到信号。但是呢，电离辐射的话，它的模式不一样，它是含有高能量的一些粒子，它呢通过这个直线的方式走过来。也比如说，像在临床上用一些这个电离辐射治疗疾病的时候呢，它是作为定向发射来治疗的。也就是说，在电就是一些高能粒子经过的地方，它走直线经过的地方的话，它会导致一些生物体，比如说 DNA 蛋白质、脂肪分子的话，会发生一些变性。换句话说，它属于咱们可以把电离辐射理解为一些高能粒子，它呢使得这个生物组织可以面临它特定的点上出现损伤。而电磁波的话，它是一种波浪的方式、场的方式，它 它呢不是这种模式，所以就是电离辐射的话，它的能量更集中更高。那么电磁波的方式的话，一般是比较就是广泛扩散一些。如果做一个另外一个比例的话，像咱们谈的就是光线，因为太阳光的话属于这种可见光范围之内，咱平时看到的是波长在380纳米到780纳米之间。它呢，如果是在房间里边，比如说有太阳光进来，它呢会通过反射的方式，使得周边都有光线这种方式。但是呢，它的能量的话远远达不到就是在一个点上，不像电离辐射那么集中那么强。 嗯，那您说到这儿呢，大家用不用担心？比如说我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做 CT 啊，或者做 X 光片啊，我会担心我因此癌症的风险被放大吗？ 应该说这个担心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刚才谈到，包括就是拍片子这一类的话，包括一些伽马射线，还有一些这种就是一些高强度的电离辐射的治疗方式呢，它是通过高能量把这个。一些比如说肿瘤组织，一些肿瘤组织的话，把它的一些组织就是通过高能的方式把它变性，使得它不能够再继续繁殖，变性死亡之后的话从体内排出。换句话说，如果是多次受到电离辐射的话，即便是就是低功率的电离辐射，那么如果是照射强度比较照射的次数比较多的话，就会陆陆续续导致一些细胞出现变性，这是一方面比较明确的因素。换句话说，大家在做体检的时候的话，从去年前年大家讨论过，就是如果是经常去反复拍片子的话，那么你一方面通过拍片子可以检查到一些病理身体的情况，但是呢，由于这种多次就是拍这种片子，是就是我们讲吃线，就 X 线这一类的话，会导致组织出现一些比较大的电离辐射的损伤，会增加癌变的风险。所以像那个医院里边放射科的医生呢，他们一般都这样的，就是穿着防护服，这样避免这个就是射线给自己的体内带来一些伤害。 嗯，照您这么说，实际上就是大家控制自己体检的数量和频率，不要说过多的、过频繁的暴露在电离辐射的射线之下，也不用说太过担心电离辐射会诱发癌症。 对，这是一方面的意思。然后呢，就是我正好再补充两个点。刚才谈的就是像如果说放射科的医生去防护电离辐射的时候，一般穿的衣服的话都比较重比较沉，里边还有铅这一类，铅的话属于重金属，大家知道铅砖是非常非常沉的，包括铅球这一类，它呢因为是就是密度比较高，可以把高能射线挡住，换句话说穿上这种铅衣服的话，你就不容易受到辐射了。那么平时咱们穿的衣服的话是没有这种防护能力的，但是呢，铅衣服的话，对于电磁辐射，比如说 WiFi 这类，哎，反过来的话，有没有这种防护的能力？也就是说，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它的模式不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因素。然后呢，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新的知识点，就是这几年的话，国际上研究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叫电离辐射的旁效应。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组织器官，比如说肿瘤细胞。要被电离辐射通过这个照射杀死的时候的话，旁边的正常组织也会由于电离辐射的影响产生一定的旁效应，也就是说使用一些放疗的方式，它实际上是使用的这种电离辐射的方式进行疾病治疗的时候呢，会导致一些正常组织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刚才一方面包括玉能谈的，就是建议大家不用过度频繁的去做这种基于电离辐射的检查，同时呢，在进行临床上放射治疗的时候，也注意控制它的这个剂量以及辐射范围。这个话题的话，和咱们前一段做的一个话题，就是上海的话，不是购买了那个就是质子重离子那个治疗仪，那个仪器的话是大概花了几十亿，治疗一次的话大概是30万。那个的话就是走到这种电离辐射的方式，但是它是能量更集中，对于周边组织的影响更少一些。 嗯， 所以这一块跟大家补充一些原理。嗯， 好嘞，非常感谢呢张成刚老师呢就这个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等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先送您走了，谢谢您，再见。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主题，我来投资谁来做主。 昨天晚 京时间20: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新闻观察员秦鲁一，欢迎鲁一，你好。 大家好，我是鲁一。 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本节目的科学顾问、科普作家寿陀先生，欢迎寿陀。 各位好。 今天我们要和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大家现在关注的热点啊，是和一种红红绿绿的东西有关系啊。这个而且也会让大家短时间内非常的兴奋啊，也会让人非常的沮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鲁一？ 我觉得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大家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悲喜离合的故事。哎，像你知道我们电台就有这样的故事吗？听说财务有一男孩，他就在股市当中大发财。就以至于都已经可以买房了， 是吗？ 但是也有一位同事呢，据说是已经赚了100万哈，但是后来这个股市又不太那个什么了，又跌下去了。 就是坐了一下过山车啊，金融 过山 车。 对，他最后是赚了钱，但是从那个赚了100万这个顶峰，又吐出去了几十万，据说是最近好像大家耳边都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对，今儿我们不和大家来说啊什么经济学的原理，这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呢？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其实呢，我们在金融市场当中做出某一些行为，你比如说你是买进啊，是卖出啊，这些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一些人的激素水平所决定的。 哦， 在股票市场中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二位听没听过，说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才是师傅。其实对于我而言，师傅和徒弟我都不太感兴趣，因为我根本就不炒股票。但是我发现我现在身边有很多人，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而且现在呢，这个事情呢，这个受关注的层面也是越来越大。我们今儿呢就和大家来说一下，在股票市场当中，除了一些经济的原因之外，使人们做出很多很多的行为啊，背后也是有生理的因素。之前呢，我看了一个发表在《科学报告》当中的文章，这个文章当中就提出，人的身体当中有很多激素，有两种激素会让人们面对压力和挑战呢产生不同的反应。一种呢叫做皮质醇，另外一种叫做睾丸酮。据说呢，皮质醇激素比较高的人，他们非常非常的爱冒险。而且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就是敢为天下先，别人不敢的事情他们都去敢做。 原来这个性格好像是不是天生的哈，也不是环境决定的，是由激素决定的是吗？ 但是激素这事儿是不是天生的？ 有天生的因素。 哎，对，得问问寿陀 啊，也是。 还有一个激素的水平啊，还有一个激素的名字叫做睾丸酮。说睾丸酮呢，要是这个激素水平比较高的人呢，就特别乐观，就是啥事儿都特别开心啊。比如说今天啊，这个指数一看都这样了，还是觉得很好很好， 未来还是很乐观的哈、 未来 还要大量买进， 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决定了。 看来两个激素相辅相成的哈，是， 这就决定了你是不是可以在金融市场当中呢，能够是有着更多的搏杀的机会，或者能不能取胜。接下来就问问寿陀，这个文章我也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了，你觉得大家的行为是会这么轻易的受到激素水平的左右吗？ 首先呢，我必须说这个事儿确实太复杂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大家还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个不管是地方队还是国家队都把这个事儿已经搅得非常非常混了，但是大家已经越来越看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个走向了。所以说呢，经济问题、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包括像股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有点类似于像天气预报，它需要涉及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了，有很多因素都可以影响到它的走向，甚至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很难精确预测的，否则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就看到这个股市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对不对？大家谁也没有想到会走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微观的角度来考察，就是我们如果把单个的人拿出来，我们不考虑整个股市的情况，对不对？你股市那里面涉及到的因素太多了，我们看单个人的决策，其实单个人如何来做决策，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呢，像你咱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一样，其实在以前我们认为并不重要的一些或者是长期被忽视的一些因素，也同样影响了我们的决策。就包括像你刚才说的，像这个激素水平。 对， 其实激素水平呢，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把它极端化一点，就是说性别，对吧？我们来说，男性和女性都有一些这个性别特质，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统计，比如说爱冒险的人，或者是从事一些冒险活动、投机活动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有性别差异的。那我们可以，甚至我们都不用说，大家可以想到，肯定是男人玩这个玩的更多。 去投身股市，去激荡股市，甚至去做其他的一些， 或者荒野求生啊，贝爷。 但是贝爷那是一个很理性的活动，他从来不冒险。这些东西呢，可能和性别都有关系。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了，但是呢，人们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在做决策或者是说个性方面会有一些区别。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人在做研究了，说你看男人来自于火星，女人来自于金星，对不对？这他到底为什么男人来自于火星，女人来自于金星呢？有些人提出了这样的假设，那样的假设。但是呢，从生理上来讲，我们就觉得男性和女性最大的差异其实是激素水平的差异。从本质上，我们的身体结构从在娘胎里刚开始的时候，男性女性差别都不太大的， 主板结构是一样的， 其实非常像的。那为什么就分化开了呢？其实 装的系统不一样。 就是后天的，就是说一个是母亲给他的这个就是激素水平不一样，在子宫里面，然后呢他自己启动起他的这个激素制造系统来之后，就第二性征，然后就是这些性腺开始分泌不同的激素。你像刚才你说的，睾丸酮，和雌激素，我们听起来说睾丸酮肯定是男人才有睾丸酮，对不对？男人才有雄激素嘛，对不对？ 对。 但其实呢，男人也有，男人有雌激素，女人也有雄激素，它只是水平高低不一样，区别倒是区别非常大。这些激素呢，我们都知道激素不能乱用，对不对？激素是非常猛的药，就像股市的一些这个决策一样，激素是非常猛的药，一般我们不能乱用激素。激素用上去之后，短期效果非常明显。比如说像这个某些无良的这个化妆品商家会在他的这个一些 化妆品当中添加 一些某些类型的激素， 比如说这面膜，你敷完之后脸哇，瞬间皮肤系的光滑。 他那不吃进去才会吧？ 敷在皮肤上就已经可以， 就激素类的一些东西， 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非常明显。比如说糖皮质激素，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它作用太复杂了，而且呢，影响非常的多，不光影响你的皮肤，还影响你其他的东西。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作用开始显现出来了，你就觉得 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体验哈，当时是我自己有点猜测的，因为曾经呢我吃过这个就是胶原蛋白的这样的一些口服液，对，我曾经尝试过，因为那个时候还年少无知，不知道那个胶原蛋白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哈，那个胶原蛋白其实吃到肚子里之后，它也分解成了氨基酸了，它不会直接用在这个皮肤上成为这个胶原蛋白皮肤的一种胶原蛋白，而是在胃里它自己消化系统就分解成了氨基酸，所以正常来讲这个胶原蛋白吃进去之后是不会对皮肤有非常直接的作用的。 没错， 可是我吃了这个胶原蛋白的口服液之后是真的见效，因为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洗脸的时候，哇天哪，那皮肤滑的我自己都觉得惊讶。后来我想想也可怕，我吃了两瓶之后不敢再吃了，我觉得这个效果太显著太可怕了。然后刚才我们 这个话题我们在两年以前就给大家科普过了， 是吧？ 你看 我在这儿。对，说到这个今天股市哈，说跟这个皮质醇有关系。其实皮质醇我查了一下，它有一个大家可能更加熟悉的一个名称，叫氢化可的松。平时比如说皮炎什么的，可能就要用到这种。 就是其实我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种激素类的皮肤用药， 糖皮质激素 啊。对，这个名字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更这个熟悉一些。然后呢，我看到这个皮质醇哈，如果说大家方便来理解的话，就是这样。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例子，比如说当如果说人的这个皮质醇不足过低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例如狮子哈，像我们袭击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心里吓得屁滚尿流了哈，但是我们目瞪口呆的时候依然是呆若木鸡，动弹不得的，因为我们皮质醇那个时候含量太低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启动身体的这种逃走和搏斗的机制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皮质醇多了以后，你就愿意跟它去干起来， 你就能够动起来了。对，但是皮质醇太高也有它的副作用，也是很厉害的，比如说这个血糖就会升高，性欲呢减退，体重也会上升。 哎，那你说皮质醇高的人是不是喜欢跟人打架呀？ 不是，皮质醇高呢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说这个激素啊，激素的问题就在于这样，就是激素呢，能够大部分的激素在使用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明显的剂量效应，就是说你在低剂量的时候是这样的效果，在高剂量的时候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说激素使用的时候是非常需要非常谨慎的。像刚才那个路易说的这个就是氢化可的松是一种皮质醇，是一类皮质醇啊，就是过去我们在医疗应用上特别多，就是用来退烧。过去一发烧然后打个退烧针吧，打个可的松，打个强的松，这一类的。但是呢，像如果是大剂量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就是皮质醇的这种过量之后，这个病人会有明显的特征，叫满月脸水牛背。 哎呦，我今天还搜了一下这满月脸什么样子，你这人很可怕，整个脸跟馒头似的肿起来了的感觉， 非常的胖，就是 非常 它的就是你会让你的整个身体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脂肪的积累，脂肪的累积会在特定的位置累积，就是、 而且是在脸上累积， 脸上还有你的这个颈部 啊， 然后呢这样像过去呢，曾经有一些这个自体免疫性疾病啊，就是一些比较麻烦的疾病，曾经尝试过使用这个大剂量的激素、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做治疗的。 治疗。 包括像那个当年非典的时候大家因为这个面对这个非典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临床上的这种症状，比如说肺水肿啊或者是这些情况，我们也用过大剂量的这个激素，曾经使用过大剂量的激素的冲击疗法，也会出现了大量的后遗症，包括像这样的，你像那个这种体型的改变，这还是好的，然后你刚才像鲁豫说的，还有包括像这个骨质的流失，然后像骨头的坏死啊，这个容易骨折呀，这种情况都非常多，其实是很复杂的。就过去呢，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小朋友在治疗的时候，本来是很瘦很漂亮的小朋友，然后变得很胖，然后他再捡回来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对，治疗完了以后换了一个人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我过去有一同学，两年没见了，一女同学，后来一见，您哪位啊？他说我是因为中间得了很严重的神经炎，医生说当时没办法了， 也是用激 素 的。 一姑娘啊，这体重长了接近100斤啊，你想一想，就等于变成两个人了。 是。 太可怕了，这激素的外部的摄入。那话又说回来，我们今天来说是有一些人他的这个激素水平本身天生就很高，所以他敢在股市当中我买或者说我卖，他就很敢干。 对，这个呢，其实就像刚才我说了，就是说一开始人们就很关心为什么干这种事儿的男人多女人少。干这种冒险的事儿的男人多女人少，就作死的事儿大部分都是男人干的。为什么这样，就是刚才提到了，包括像皮质醇呢还好，这性别的差异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像这个雄激素，就像睾丸酮啊，像这种。睾丸酮呢，就是这些激素呢，为什么麻烦？为什么一说起我们说内分泌系统的问题来，一说就很麻烦，特别头疼？因为它是特别上游的东西，就是它是在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的最前端。 这最前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管着，就是他是老板，他是老板，他是那个最关键的那个指令。然后呢，这个关键的指令 是我们台长是吧？ 所以他叫激素嘛，就是激活所有的其他的东西的 元素。然后他激素调节到下面的各种各样的反应，这个系统呢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而且呢，就像跟我们的大脑的这种情绪跟我们的感觉都是很相关性特别高。像刚才提到皮质醇跟我们大脑的这种自我奖赏的这种系统，就是多巴胺的系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那这个东西和毒品的区别又在哪里？ 它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毒品，是我们自身产生的毒品。就是说，我们身为什么毒品会发生作用？为什么毒品会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是模拟了我们身体的这套系统。然后呢，你如果外源性的来摄入这些东西。比如说毒品，当然激素不一定等于毒品了，不是这种毒品的效应，不会产生这种致瘾的效应。像这种成瘾性的这种精神性的药物，其实就是模拟我们大脑内的这种奖赏系统的这里面的各个关键环节，有的是起抑制作用的，有的是起兴奋作用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你上瘾。然后呢，你这些外源性的东西呢，打破了你自身的那套平衡系统，然后呢，就让你乱套了，一旦离开它之后，你就没法再适应了，就产生那种戒断反应，就上瘾了。这是激素，这个激素呢是实际上是上游于这套反馈系统的，所以说呢这个会产生作用。但是呢，激素人和人之间差别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大，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效果，除非是有生理上的有特殊的情况。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看到大街上大部分人都差不多嘛，对不对？ 我看到有一个这个睾酮的，它叫赢家效应哈，就是针对这个男性运动员的，就是在比赛之前呢，这个男性运动员的睾酮的含量，就是睾丸素的这个比例呢会上升。 是的， 如果说在这个比赛进行完了，这个胜利者获得胜利的一方，他的这个含量这个数量比例会更高，而这个失败者他会降低。 是，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这个人的各种活动，他就进入了一个赢家循环里边。就是 不光是输赢问题啊！你看今天咱们在这儿聊的同时，工体那儿很热闹，对不对？在踢球。 外界刺激也会引起他的激素。 主场效应也非常有意思。主场效应也非常有意思。这个像以前啊，就是这个英国足球很发达嘛，对吧？是足球大国了。他们也在研究说为什么有主场优势。主场优势 是为什么有些队到了主场就变成龙，到了客场变成虫？ 嗯， 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些研究，对于英超的球队、英甲的球队做了一些研究，他发现呢，就是你回到主场之后，所有的运动员的睾酮水平都升高了。 哦，真的，他这个还是 保卫 外界影响哈， 保卫自己的这个领土的那种技能被激发出来了。而且一个球队里面睾酮升高水平最高的，回到主场之后升高水平最高的那个人 啊，表现最好 是守门员 啊？是守门员？因 为什么是守门员呢？ 因为他是最后守门那个人啊，是守城的那个人，他是对主场的这种就是对于保家卫国那种感觉是最明显的。 所以这个激素水平并不是一个自循环的系统哈，它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当然 是可以去控制它，影响它。 有没有研究一下为什么英国的足球流氓那么多？是不是也跟激素水平有关系？ 其实像足球啊，包括这种集体的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其实就是仪式化的战争了。 嗯、 大家可以想象，其实就是仪式化的战争。 嗯、 想想我们在5000年前或者是10000年前，我们是不用踢足球的，我们直接干一架就行了，对吧？ 来打一架吧。 对啊，那是要干出人命来的。现在不用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是这种本能还是会被激发出来。所以说，其实像这种你看人跟人不一样，就有些人就适合踢球，有些人我就不喜欢对抗性的运动， 嗯、 这个就是你说的有天生的这种水平的高低。 那就话说回来，是不是也说明在金融市场当中， 嗯、 哎，我今儿挣了10万， 嗯、 哎呀，感觉好， 嗯 啊，我还要再劲儿来， 赌心理啊， 劲儿来，然后明天呢又挣了10万， 嗯、 不行，我还得50万， 就是、 挣到100万之后，我就是股神啊， 嗯， 然后再接下来 就崩了。 其实呢，像那种股市呢，特别是这两天，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情况，对吧？是一个非常情况，绝大部分的人不会在人生当中不太会经常碰到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决策，这种刺激， 嗯、 这种 正在见证一个大时代， 真的是一个我们见证历史，很少有人有机会在这么短时间内碰到这么刺激的事情。 嗯， 其实大部分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是很平常的、日常的、无聊的生活，但是呢，在无聊的生活当中，其实也会受到像这种激素波动的影响， 嗯， 特别是你像这个对于男性的这种研究特别多，因为男性攻击性强，然后喜欢去冒险，然后这种冒险了之后的这种代价又特别高， 嗯、 你知道吧？又、 嗯、 犯了错又特别高，会经常的闹出人命来，然后不光闹自己的人命，还可能闹出别人的人命来。所以说呢，这个神经和心理学家一直在研究男性。嗯，特别多，而且很明显，因为男性的这种睾丸酮啊，包括这个像皮质醇啊，它的波动，这个发生波动之后呢，这个行为发生的这种变化也特别明显。 嗯、 但是呢，最近几年呢，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开始把重心，转移到了女性的研究上面， 就是研究女性的这两种激素。 不过当然了，我们不会研究女性的这个女性的主导激素还是雌性激素嘛，对不对？ 嗯、 像这个雌二醇或者是这些激素，这些激素。对于女性，对每一个女听众，成年的女听众都会有这种感受，你每个月都会经历剧烈的变化 波动， 剧烈的波动，而剧烈的波动，你会发现这些你在某这一个月当中的不同的时间，你的行为的决策，你的经济行为是不一样的。 哦， 这个我查了一些论文，特别有意思啊，你先预测一下吧，比如说。 你是让鲁伊预测 我预测呀？ 你先预测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女同胞，在这个她的生理周期一个月，就大概是一个月了，一个月当中的什么时候会更倾向于去 shopping？ 这要问马云啊！ 哎，这是大数据啊，我觉得 对呀、 啊， 这很重要。 这个真的是可以去看看淘宝的大数据， 而且还可以量身向女性推荐不同的用品，对不对？你适合的日子可以推荐一下。 打住！别说了，这是重要的这个 商业机密， 真的是真的 策略。 我是不是要去注册一个专利？回头 真的很有商业价值啊！咱们节目下来之后，咱们俩就详聊这个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确实很有意思。你会发现，这个女性在黄体期，就是在整个月经周期的黄体期，也就是说在月经前10天到月经开始这个阶段。是最爱花钱， 哎呀，跟我猜的一样，我就这么猜的 啊， 真的。 是什么时候？就是来之前 的10天， 因为一直在酝酿嘛。 哦、不是，其实跟酝酿没有关系了，其实还是激素的问题了，就是在黄体期， 嗯， 他的购物欲望和这种就包括像这个就去，特别是采购食物， 嗯， 会有明显的提高。这个呢是一个我看了一个研究，是400多个样本吧，其中有140几个女性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就趋势就是在这前10天会有购物欲望特别冲动， 嗯 啊，所以说哎， 虽然说这个 事我希望马云 这个事儿不是说百分之百的你的这个激素水平达到一个点，你就会自动的去像执行程序一样去买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对它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 哎，我觉得这个女性可能是一个月有一个周期，其实男性呢，我也查到一个数据， 男性 是 有啊， 每天都会有一个周期，就是 男性这么辛苦啊，每天都有啊。 对，它是皮质醇水平最高的呢，是在清晨6到8点。而在凌晨的0点到2点呢，这是最低点。而在全天的8到12点，以至于到下午的这个皮质醇的水平是在不断的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如果说你希望做一个乐观的、比较激进的这样一个决定的话，最好是在清晨。 就早上的时候， 如果你想理性冷静一些，可能保守一些，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你的决定会更加符合这个冷静理性的这个要求。 难怪呢，说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句话还是蛮有道理的。 对， 哎，就是股市选择在9点以后开盘，可能也有这个道理，防止大家冲动的太早了。就是你要是8点开盘的话，大家很冲动，然后 对，然后也难怪下午收的早。原来它是密切的配合人的生理机制在进行运行的。 其实呢，就是还必须得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聊这个事儿，就是这些科学研究啊，就包括像不管是皮质醇的也好，睾酮的也好，还是这个女性的这些激素的水平对于决策的影响也好，实际上都是在实验室的非常理想的状态下来实现的。真正影响决策，其实就像整个股市一样，一个人，我们觉得个人的决策是比较容易预测的，就是一个人会做什么事情是比较容易预测的，但实际上也没那么容易，在真实情况受到的影响实在是太多了。 对， 如果我们去仔细考虑的话，你做了任何决定，对吧？其实影响你做这个决定的这个关键因素太多了，有可能只是一个闪念，有可能只是别人的一句话，你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别人说这句话，但是呢，这句话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决策。所以说，其实这个呢是各个商学院，特别是那些对于做广告和营销的人来说，他们在天天的研究这些东西，他们在天天研究怎么能够影响人的决策，怎么让人劝人买东西。他会发现能够劝你买东西、让你买东西的东西，这些理论，包括现在应用的这些实践，真的是博大精深，真的是博大精深，买的绝对没有卖的精。这个你是。绝对不会颠扑不破的道理， 特别是一些话术哈。另外，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激素水平过高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副作用的。我看到一个研究哈，是对这个股市的这种营业员来研究的。在他们非常繁忙的这样的一些营业日哈，测出来他们的激素水平是很高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工作压力太大，势必会导致这个激素的分泌更多，然后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身体方面的不适。所以我觉得归根究底还是会讨论到这个工作压力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长时间人体的激素水平要是保持在一个高位，对于身体 是 有害的， 是有非常大的害处的。 雄激素、 这个、 特别是雄激素的水平啊，这个是在动物界里面也很明显，就是雄激素能让你干嘛呢？能让你很辉煌，能让你的体型很大，让你很 man， 然后让你的羽毛很鲜亮，在动物身上就很明显。但是呢，它同时让你很容易生病，它会抑制你的免疫系统，会让你更容易被寄生虫、被细菌攻击。其实人也是一样，在高度压力造成的这种压力激素，像皮质醇，这种水平比较高的时候，像心脏病的发病率会明显的提高。所以说其实都已经这样了，是不是已经绿成这样了，大家不妨 顺其自然哈， 关上你的手机，合上你的电脑，去看看外面绿色的原野和大树，也许心情会好一点。 比如说你看很多朋友现在在看球啊，这个球场就是绿色的，难怪今天那边那么热闹，大家都去看球呢，放松放松心情。 对， 其实呢，我们今儿跟大家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了一下，虽然说某些激素水平可能会影响到你一些决策，但是最终人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个体，诸多个体呢联系在一起，也会有着更加复杂的结局，这些结局都是很难去预测的。 对， 但是我们也是从一开始跟您来说了说，其实人真的很奇妙，我们某一些小动作是由身体当中的某一些小情绪所引发，而这些小情绪背后真正的动力就是那些微小的激素。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玉龙，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下有一棵大 树，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